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不过全部都是 Gory Hunter。 曼联他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反曼已经是我们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礼拜四十至十一，狮子和阿淡同你一起反曼大联盟。 大家好，我是 Kevin Ho， 你现在听的是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好，星期二好波桑下半场又嚟啦，上半场就讲晒啲英超啦，下半场呢去下啲欧洲其他地方喇。我哋今次呢就唔讲西班牙啦，就讲法国。因为法国我上个礼拜五呢个足球频道呢都讲过有一场正嘢，就 PSG 对摩纳哥。咁就整咗场一比一出嚟嘅。咁唔知大家有冇睇啦，我自己就有睇返呢场波。 我睇过下啲精华，不过呢对我即我最有印象反而系呢，我发觉原来而家法甲攞镜头都好靓， 一直都好靓噶。 哇，好差正、啊，唔知系咪净系即系唔知系咪巴塞尔门，即系有钱啦、啊，嗰、那个场可以嗰、那个设施做到到啦、嗯。哇，我见有一球波好似系法卡奥射发球咧，佢、嗯、系好似哇打机咁样咧，喺下边炒起一个角度， 低炒， 低炒落去。 系啊， 即系佢先喺个射嗰个波个球员嘅后边少少个角度影， 系、 啊、跟住个波个退势追埋个角度。 其实同你讲， 好犀利， 直发夹嗰个电视转播咧，嗰、那个佢嗰攞个角度唔错噶，绝对唔曳，唔曳得过英超嘅，绝对 系 啊，即系都几过瘾嘅。咁、虽然佢地本身联赛嗰啲可观性咧， 讲 真就争啲啦，讲真就 咁加上而家有油王咧、啊，其实有油王入得嚟，其实发。即係法甲嘅本身嗰個單主辦單位，其實有心想推嘅聯賽 啊，梗係要推啦，係啊，即係因為而家佢哋 PSG 摩納哥兩隊豪門，佢嗰個嘅即係嗰個感染力啊，即係好似開始慢慢可以可能即係可能距離得遠啦，都係慢慢開始想追去西班牙啊，即係譬如講皇馬同巴塞啊，或者係話去到德國就譬如講啊拜仁同多蒙特啊之類，其實因為根本就而家呢。以上嗰三個國家聯賽都有一個趨勢，就係話有兩隊嘅豪門 寡頭啊， 就寡頭壟斷啊，都其實三個聯賽都有啲似嘅。咁當然就德國就好啲，因為佢有啲後生仔，即係其他球隊。咁西班牙亦都係一樣。咁法國呢樣咧就爭少少， 爭啲啦。 法國就以往嘅傳統咧就係冇寡頭嘅，係 啊， 每一年換冠軍嘅，即係除咗里昂嗰皇朝之後， 里昂皇朝之後 之前咧，就好多年咧都係冇衛冕冠軍，即係衛冕係必輸嘅。 係 咁啊，直到里昂，但係好似七連冠之後咧，又變翻嗰個戰國個年代啦。 係啦， 而家李爾都捧過法甲， 李爾捧過，即係咪夏薩特嗰屆咯？夏薩特走之前嗰屆咪係咯？ 嗯，係啊。咁啊，講翻場波啦，咁就 PSG 對摩納哥就呢場波就一比一嘅。嗱，其實睇翻呢場波個陣容啦，PSG 嚟講就其實就有少少同我哋預期有少少唔同，就係話雲達韋爾呢個荷蘭嘅 右閘 就打右閘啦，咁就另外就華拉迪就呢場波就出翻嚟噃，咁前面三條友就拿華斯、伊巴加埋卡雲尼，咁呢場波嚟講，其實如果睇翻咧，卡雲尼拍伊巴嚟講咧，就我始終覺得都係伊巴比較即係比較過，即係睇頭又比較緊要啲。卡雲尼就始終都係麻麻地啊，即係 卡雲尼做咗配角咯， 真係做咗配角。 我睇啲攻勢又差唔多一面倒喺曬伊巴度，腳腳都關佢事幾乎。 係啊，因為始終伊巴都係打正中間，卡雲尼就被逼要打右邊。 唔係，其實卡雲尼可以可中嘅，但問題就係因為伊巴真係太過柱等式啦。係 啊， 咁變咗嚟嘅呢，佢要逼住打右邊。 卡雲尼 其實佢應該係偏左少少會。 卡雲尼即係你當然可以話可以可中，可以可中啦。但係佢種踢法就好似即係要延亨利咁啊，佢要啲跑道㗎，即係佢係要揾佢係揾條路走咧入去先得嘅。 之字形咁走。 係咁，所以你一定要打側邊先至有利到佢發揮咯。 但一定要有人掩护佢咯，佢唔可以做一个明確嘅柱等咯， 咁啊，好明顯呢場，不過我自己睇就呢個球員就打得麻麻地。咁啊，伊巴希莫維就唔使問啦，即係一開波冇幾耐就入波啦。咁啊， 哇！嗰球好硬喎，嗰球 長傳就麥士維左邊，就麥士維呢場波就喺左邊都幾活躍嘅。講真就咁啊，斬埋嚟就伊巴希莫維就朝天一任，就將個波咧就任咗入網。 其實呢球咧就嗰個攻勢咧就好簡單嘅， 係好簡單嘅啫， 好打機嘅， 係啊，好打機， 典型嘅4-3-3 後防 係完全係跑落跑外線嘅，係係啊，太高斯华斩个波俾现位嘅 麦士维，俾麦士维去 麦士维 跑落去咯，跑落去底 之后再斩出嚟伊巴 一任任入去咯， 踩入去啊， 系踩入去 板啊， 完全系用鞋底饼踩落去， 系啦系啦，鞋底饼 早轮换一步咁踩落去， 系啊，即系以前伊巴都入过呢类用脚板第一任任入波，我以前都见过噶啦，即系呢类可以话伊巴嘅特色咧， 因为佢玩跆拳噶嘛， 啊，即系所以佢呢。你知啦，佢呢啲哇喺半場都可以倒掛金鈎嘅，嗰啲腳啊，嗰啲柔韌度幾鬼勁先得㗎，係嘛？咁啊，但係其他球員嚟講，就泰高斯華呢場波打冇幾耐就傷出，咁就後防就用咗卡馬拉咧，就好坦白就爭好遠，啊咁就馬昆勞斯我就好想睇呢個球員嘅，咁啊但係呢場波就表現麻麻地， 盧卡斯莫拉就好， 盧卡斯莫拉就下半場出嘅。咁就普普通通啦，叫做嚇。 但其實佢人就出名啊，但我覺得兩隊波打出嚟又冇，即係 普普通通啦， 普通通啦。 即係我見長時間都係一堆人企曬喺中圈，然之後兩邊後防咧就 好 英嘅。 我就覺得睇精華就好睇咯，睇精華真係好睇啊！即係加上頭先我講啦，畫面攞得靚，咁啊，同埋嗰啲演員啊，譬如頭先你講話鞋底餅踩落去啊，甚至法卡奧入嗰球都 好靚㗎，係啊！法卡奧就因為應該係莫天奴啊，如果冇記錯啊，咁就又係一嘢斬埋去啦，咁就兩個人爭嘅喺前柱就古沙華其中一個，另外就法卡奧咧就插水啊，頂幾乎線住地下咁樣咧，咁啊將波頭槌 法卡奧真係要命啊！真係 唔係法卡奧，即係嗰個頭咧，佢真係無論如何入波都要用頭多，佢個頭真係好鬼犀利， 好犀利！嗰球波又係奮不顧身咁樣將 波 頂入。 我覺得有少少諗起以往，即係早十幾年前睇波咧，可能唔記得森莫蘭奴。 哦，森莫蘭奴係智利嗰個， 係即係其實因為佢個其實佢身高唔高嘅，即 係唔高，似噶似噶。 因為阿法卡奧其實係1.6米嘅啫， 似噶，真係似噶。你講開， 你同好多前鋒比咧，都唔係真係咁。 我同你有啲異曲同工喎。我當初講法卡奧，似邊個咧？唔係似森莫蘭，我似 沙拉斯。 沙拉斯， 我以前喺足球頻道講過。 啊，係啊，兩個都似。 又係唔高， 又係唔高 架，跳躍力強， 騰空能力極強，騰能力極強。 係兩個都似嘅，兩個都似嘅。咁啊，嗰場波 兩個都踢過一隊啦，係啊，踢過。 咁啊，法卡奧就呢場波表現，好坦白講，以摩納哥嚟講，有少少我覺得少少失望啦。應該就我覺得會好啲嘅，尤其是嗰 pair 後生仔啊，奧金保斯同埋阿 Carrasco， 咁兩個我覺得就呢場波嘅發揮就真係相當麻麻地。咁就另外就剛道比亞中場亦都係。俾我感覺又係就爭啲，因為佢嗰個即係男子嘅成功率其實唔強，咁好快仲換埋出去添。咁就總體場波好坦白講都幾悶。 其實我即係想總結一句就夠㗎啦，因為如果要踢佢而家呢個水平嘅足球呢，係唔需要買啲咁貴嘅球員嘅。即係一句講曬。 係即係反而就如果摩納哥嚟講，我覺得左右閘就反而好啲，即係一個法賓奴，左邊古沙華都 OK 嘅。咁但係總體嚟講啦，即係法甲，我覺得以呢場波叫做最即係最有睇頭，同埋即係最大叫大波最大波嚟講咧，我係覺得係有啲失望， 有啲 失望， 有啲失望嘅。咁當然啦， 所以更正頭先沙拉斯同埋森莫蘭奴，我睇過智利國家隊， 係智利國家隊係啦，冇錯係啦。咁就講完法甲啦，講下意大利啊 ，AC 米蘭咧就對拿波里。 咁大家即係個話題，我諗可能喺嗰球十二碼度啦。 咁話題啊，梗係講巴神啦，巴神犀利啊， 職業生涯首度炒。92碼 第一次俾阿拉爾娜一嘢咧，咁就將佢撲出嚟。 即係呢個估佢唔到嘅球員，今次俾人估到 啊！不過我想講咧，其實巴神咧雖然歷來入咁多十二碼，我覺得佢好多都唔係射得好靚。 啊，系啊，系射得唔靓， 好多波都射得唔靓。 其实我觉得系有少少有肯研究佢嗰个射十二码方式咧，其实唔难够嘅，因为佢其实通常巴神咧都系好迟决定射边个位， 系啊，佢通常窒一嘢噶嘛。 系啊， 因为临去到准备射啦，通常窒一窒嘅，跟住就先至出。 因为佢个盘骨个柔韧性高，同埋佢嗰个短嗰、那个脚个短程冲爆发力劲，佢可以射到。但其实你叫射十二码个角度唔系好靓嘅， 唔靓噶。 个你球连下救到，其实个角度唔靓噶， 唔靓噶，唔靓噶，即系都即系几乎你。捉到一 中就一定有噶啦，都 实有噶啦， 唔使话伸到好尽都已经救到。 咁啊，拉尔嗱，我谂呢球波最大特色就系佢扑落嚟时间比相对迟，咁所以就捉到啦。 其实调翻转，拉尔嗱亦都系迟决定落地， 因为佢知道嚟噶， 系啦，所以咁啱就即系罗密。 有两个斗迟啊嘛，其实 系两个斗迟就终于就捉到啦。嗱呢场波就拿波利好早入波啊，六分钟咧中间啊比图斯咧就已经系入波，咁就跟住希古恩话最近好鬼 fit。又入啦，李古恩真系好似我记得系大约禁区顶射波嚟嘅。 我觉得真系好为呢个希古恩其实开心嘅， 系开心。 以往我觉得希古恩喺皇马，我觉得显唔到佢价值，我成日都好睇唔起希古恩嘅入球。因为通常佢好多数都嚟自执鸡啊， 好坦白我自己都好意外啊，真系。 因为你知道不嬲喺皇马踢，你攻紧人哋个禁区，通常都系皇马啲企捻晒啲球员喺度，所以你唔会觉得希古恩有咩咁嘅特别。 又或者近一两年佢又少出啲咧，即系奔斯 又少出啲 啦， 系 啊，即系自从系咯，即系咁样就佢。去咗拿波里似乎有一啲好嘅，即係好嘅发 展。好坦白，成队波前线个重心系佢，咁就梗系。 同埋原来而家发现呢，佢打反击嘅速度都好快。 嗯，係啊。 即係你可以喺拿波里你睇到好多优点喎。 同埋 嗯。 咪拿波里呢几年都系打快攻多㗎。 係啊，但你以往嘅希古恩冇諗过佢。 你见唔到佢。 係唔需要跑㗎嘛，喺皇马即系企位㗎嘛。 因为跑嗰个系斯朗拿度㗎嘛，唔系佢㗎嘛。 都系围攻多啊！ 通常围攻多， 一打反击，你就 C 朗啊、奥斯尔飙晒上去，你都冇乜机会，佢 都唔出佢添啊！通常系 俾翻个波出嚟都少啦。 或者奔斯马转会，可能你都会觉得佢好快啊，跑得。 我又唔知噶， 我关乎佢喺法国国家队嘅打法就 都系企啊嘛，国家队冇办法。 佢去边队都系死嘅。 哦，呢个球员奔斯马就早熟啦，讲完啦， 早熟早炒。 咁啊，希古恩就希望迟来啲春天啦，因为呢个球员喺皇马好坦白讲就即系成日都系俾奔斯马个光芒掩盖。咁啊，今次拿波里。哇斩啦！ 不过讲真，今次 A.C. 就个阵式就唔系好齐人嘅， 系 冇咗蒙道利和， 系啦，冇蒙道利和。礼拜五都讲啦，话就系睇个中场蒙达利、迪庄、保利， 好性感嘅艾曼纽神， 仲有艾曼纽神，哇，仲要系我冇睇错， 跟住嗰啲我唔识噶啦，前面嗰啲华达比沙系咪？ 啊 ，Bursa 就真系唔识啦， 识 嘅 呢个， 啊马迪前面系得个巴神嘅啫。啊！真系，所以呢队 A.C. 米兰真系 天差地缺， 真系惨啊！再加上巴洛迪尼例牌噶啦，都一定系两黄一红出场嘅。咁啊，所以就虽然临尾佢九十分钟就射一球好鬼靓嘅， 吓 靓噶 九十分钟 系啊，九十 唔系啊，其实佢上半场有几球都射得几好嘅，其实唔系压倒性噶，其实佢巴神有几球射得几好。 我想问巴神系几多分钟俾你讲出场？ 就咪九十分钟咯，佢射完个球波之后咪两望一望咯， 系咪嗰啲又系啲除衫庆祝？ 好坦白，我就唔知道点解，我都好奇怪，一望，原来两望一红讲咗场，巴洛迪利又 佢连十二码都射唔入，点除衫庆祝咧？ 唔系临尾头佢射噶嘛， 即系我觉得又系可能有机会系呢啲咧，即系除衫庆祝嘅，到咗王牌吓，我出抢 啊，因为唔奇喎，咁一啲都唔出奇，临尾个球射得好靓啊嘛， 一个衫都着唔到嘅人，点会记得到王牌有几多张？ 咁所以就系呢个巴洛迪利真系， 但系你真系睇下拿波里前面嗰啲真系巴闭到咧，希古恩、卡尼祖、咸石、恩沙利， 系啊， 恩沙利真系 真系坚抽啊， 恩拿加恩沙利啊嘛， 系恩拿，恩拿仲要后备啊呢场， 呢场休息下都得， 呢场 休息 添。 即系你睇一个U21，你都知意大利 U21，真系我都系因为睇 U21。 即係俾阿傑斯撩咗去睇 U21 先識到呢個恩沙利。 恩沙利真 係勁。 同埋如你有睇上場呢個歐聯呢，佢嗰個罰球真係西非。 又係好嘢嚟 㗎， 貼住柱入。 所以睇翻， 即係所以呢個球員可以多啲留意。 而家好似嗰個罰球嗰個大潮流又傾向翻一啲以前我哋比較舊式少少，側身有少少 吹埋去係嘛？ 弧形嘅罰球多啦， 但係都係好行嘅佢哋成啲波。係 啊，但係你而家見到都係可能因為嗰對鞋嘅關係啦。而家中意用腳外檔嘅可以，即係可以改造到對鞋，你可以用腳外檔車埋去都得噶嘛。 系 车埋， 好黐线噶嘛！ 系 好咁就另外啦，就罗马就打比就罗马就赢2-0， 拉数 啊！真系都系托士 Steven 嘅鸿福啦，话真系 Steven 一贴咧又点啦，咁啊2-0好轻松啊！咁就因为托迪啊，咁啊有个助攻，讲托迪咧就有单新闻，咁就话咧佢咧就响某一场波咧就 帕尔马 系啊对帕尔马。 做咩事？ 咁咧就佢熱身嗰時咧，聽到帕爾馬嗰邊咧就有個廣播，咁就話咧有就中間會有一個小朋友，我唔記得叫咩名啦。咁啊同佢個女個名咧一樣嘅，好似叫 Chanel 我都冇記錯啦。咁啊咁就 Chanel 咧就係、是、患咗係係咪唔知係一啲嘅長期病唔係患嘅，但我唔記得係咩病。咁咧就托迪一聽到咧，哇即刻就～汪噏都唔汪噏住啊！即刻走翻入去嗰個球員通道嗰度咧，就同嗰個細路女，一個叫 Shan 呢個細路女咧，就傾咗幾句。咁啊，然之後咧，仲好似做啲慈善嘅行動。 哦，好人有好報、啊。 真係，所以呢個托迪真係好人有好報。聽講續約喎。 係喎、 啊。係啊，續咗3年約啊嘛。 又咗三年，唔係、啊、好似之前唔係話 last 一年啦咩？ 但佢今年即係呢場喺羅馬踢得好好喎。 係啊，踢得好好。 同埋有一個好可惜嘅現象就係、是、今季嘅羅馬陣容係令到佢可以慳力踢啊。係呢、這個就好耐冇見過啦，即係唔使佢打曬所有位置， 即係唔使佢一個人做曬咁多嘢。 所以可能佢衡量過下個利害，即係好似傑斯咁樣啫嘛。即係如果你下下要我踢30场正選嘅話，我都可能我退咗休啦，係咪？咁你慢慢諗下，係喎，踢10场8场 ，keep 住破紀錄咁樣可以 一年踢十幾場，踢一半咁。 踢一半咁啊，有時可以出力嘅出下力，出唔好力嘅咪指下咯， 打腳嘅多啲嘅咁。 啊，指下 Florence 啊，指下謝雲奴啊，謝雲奴咁中意走嘅話，咁啊就指下佢走。位咯， 咁謝雲奴走得多又真係有啲作用。 佢好似羅馬而家打單箭頭佢。 嗰場係係 可以咁樣講啦嚇，都係托迪作為中心咪擺兩件咪走下咯，謝雲奴啊、Florence 啊呢啲咁嘅咁咪走下咯，咁啊2-0啦，非常之正常嘅賽果嚟嘅，因為拉數就好坦白講，真係 麻麻地啦， 就麻麻地啦。 唔係嗰場佢都冇乜能力去做啲咩反擊咧，即係冇乜冇攻勢都偏少嘅，對於響對即係進攻羅馬，其實你唔係見到佢有太多攻勢嘅，咁同埋。即雖然佢出咗高路斯，但高路斯基本上都冇乜供應，都係羅馬撳住拉數嚟打。 係啦，咁所以嗰兩場意大利波咁樣啦。講起頭先咪講起有 Steven， 即係鐵羅馬好犀利嘅。你記唔記得我哋佢第頭嗰幾集 Steven 咪鐵咗樣嘢嘅？ 係啊， 呢個英超最快俾人炒嘅領隊又中埋。 迪肯尼奧啊！ 迪肯尼奧即刻中。其實咧嗰日睇佢咧，即係新特蘭嗰場對住 西布朗。 即係睇到佢臨尾完場咗之後，同個球迷喺度互相對視咧，就已經知道攋嘢㗎啦。 對視 係啊，對視啊，佢係企喺球場中間，好型㗎喎。咁啊，對住成班球迷，啲球迷喺度噓佢啊，又鬧佢，佢又做咗啲手勢啊， 又做嗰啲。 做啲咁樣啊！我啲咁嘅好挑釁嘅手勢，咁啊死緊啦，大佬！ 我得罪米飯班主咁都冇乜好下場， 冇得救㗎啦！真係呢啲咁嘅迪肯尼奧，所以就 咁啊！呢個教咗13场波就炒啦， 都 係貴， 都係佢嗰啲春藥嚟嘅，春藥就唔可以長期用㗎， 而 且都唔係可以維護到身體健康嘅藥嚟㗎嘛，春藥 食得多都係有啲不舉啊！ 貴美教練都係貴美教練 啊！係啊，咁啊，所以今年哇，俾佢搞一搞，冇咗 Sassy Young。 咁啊真係大 鑊。石斯安掂啦，即刻報仇啊！雙倍奉還啦， 我真係還曬俾你啊！呢個真係還曬俾你呢個真 係。西布朗嗰場波就入咗一球波 啊！係啊，冇錯啊！咁啊，我自己都貼呢場嘅，好坦白都知道呢個迪肯尼奧都命唔長 啊！咁啊，迪肯尼奧就炒咗啦，咁啊聽講都有啲呼聲， 冇錯， 睇下邊幾個會 有傳迪馬提奧啦， 迪馬提奧啦， 另外就埃堅啦，另外就如果冇記錯係仲有普耶 即係烏拉圭嘅。 不過我諗諗下，迪馬提奧都係唔好教辛特蘭，真係唔好 等下車仔好過啦。 唔係啊，教隊正常啲嘅球隊咧，波真係好撚唔正常。 但係同埋辛特蘭今季其實。季初係即係我哋上幾集都分析過，即係嗰個球員買賣咧， 換曬血啊嘛！ 佢真係買一隊翻嚟噶嘛！ 其實我都係用翻頭先形容法甲嘅形容詞啦，要踢呢種水平嘅波，唔使咁撚貴嘅球員㗎。 嗯，都係嗰句啦，佢呢啲迪肯尼奧有時真係疏疏地嘅。 咁啊，聽講都係幾個意大利教練比較呼聲高啲啊，包括頭先你講嘅迪馬提奧，另外仲有蘇拿都係。 係啊，蘇拿係啊， 蘇拿都係其中之一個。咁啊，威天我就覺得機會唔大，因為佢教過啦。咁嗰陣。亦都教得 都唔係幾好。 蘇拿就好坦白講，佢教波嘅戰績就真係 都係麻麻， 真麻麻。 頭先阿師兄有個威堅，但我相信威堅機會不大。 即係講下講下咁多個，其實真係得阿迪馬提 奧，另外仲有兩個嘅，一個就係佩列斯，即係啱啱士篤城上年嗰個。 唔會啦。 咁佢真係好似對波冇轉過，又係著紅白白色間波衫。同埋啲波路好似，另一個就係連龍，連龍就係而家教緊 Celtic 嗰個。 呢個反而仲 可能有得諗喎。 呢個仲反而仲可以諗。 係嘅，但係我又覺得即係 同埋佢肯會走啊，因為蘇超你知係啦嗰個經濟。 咁你睇下連龍嘅心態點諗咯？佢仲係鍾意喺蘇超嗰度即係做山寨王嘅，係因為佢咪有歐聯啊嘛。 咁啊，我認為辛特蘭呢啲降穩咗班嘅算啦。 系真系大镬！ 咁捻由坚尼到而家，屌你六七年啦， 啊 未捻好过 嘅，系呢个真啊呢个 护级分子 啦，挨捻住嚟踢嘅根本上，但系佢买好捻贵啊啲人，你知唔知啊？ 咁咪促进呢个经济啦，欧洲啲经济都唔系几好，靠佢啦。 所以今年 促进曼联 啫。另外啊，仲有一个热门话麦卡伦都系有机会。 麦卡伦可能真系， 如果麦卡伦可能真系，因为佢可能喺其他联赛浸过之后翻嚟，可能 同埋麦卡伦其实几啱嘅。讲真，佢教英超。冇乜邊隊差㗎喎， 唔係太差 嘅。你米堡都中游囉，你米堡都中游。 但一定要教細球嗰個會好。 佢唔好靠帶啲大型班啊嗰啲就差啲囉。 不過我諗辛特蘭嘅擁趸就都係想迪馬提奧。 迪馬提奧或者普耶啦，我覺得普耶其實又係同迪亞尼奧都係一樣。 因為如果你辛特蘭如果見到麥卡倫，見到隔離華米杜士堡，佢教過都搞到劈車，唔係都係類似劈車咁咧，都真係都唔係好開胃。 但 係 去完荷甲翻嚟應該好啲嘅。 去完德甲應該好少少嘅。 德甲咪差啲啦。 德甲就話和夫斯堡唔掂啊嘛。 我覺得辛特蘭同埋 QPR 一樣，都係一啲有問題嘅球員。你諗下朴智星。一過翻荷甲又 係啊！你 睇嗰時喺辛特蘭踢撚到似乜？ 你講翻起 咪喺 QPR 踢 QPR 啦 ，QPR 兩隊波真係有問題 嘅。你講起朴智星就呢個燕豪芬就對阿即斯有場 大炒 戰啊， 四比零， 燕豪芬贏四粒。哇！真係點都估唔到，即係荷甲一冇咗阿迪斯一冇咗阿艾利 神， 就賴嘢啦，就賴曬嘢啦！呢鑊真係，即係珀智星都其中有一個入球嘅。咁另外啦，講講土耳其啦，我哋好快，因為有一場波就比錫達斯對呢個加拉塔沙雷嘅賽事。咁因為加拉塔沙雷咧，只係我之前講過就贏咗一場波咁大把。咁在呢場波咧，其實都好緊要啊，因為兩隊都叫做細仇嚟嘅。咁呢場波比錫達斯主場啦，咁就加拉塔沙雷作客贏。2-1已經去到尾㗎喇，咁點知呢就發生咗球迷嘅騷亂，咁啲球迷我唔知係比錫達斯嘅球迷呢，就係加拉塔沙雷嘅球迷呢，就全部攞曬啲膠凳啊，嗰啲白色嘅膠凳就全部湧曬入場，唔知咩事喎，唔知點解佢哋有啲咁多白色嘅膠凳喎，係 拆出嚟啊， 拆出嚟㗎肯定係，哇跟住呢就向住即係球員更衣室嗰個通道呢就全部湧曬過去，咁結果呢場波就腰斬 腰斬就而家就未知結果係點，所以都幾大鑊嘅。 應該真係俾人罰㗎啦。 啊，咁 所以迪斯其實大罪在身嘅，因為佢同埋費倫巴治都係上屆有試住打假 波，係啊， 就罰冇得打歐洲賽㗎嘛。 唉， 咁你而家再嚇賴多鑊，所以真係本土啫。 都係好熱期，即係呢輪即係啲球啲球隊 係咪因為抗議攞唔到呢個新奧嘅？嘅主辦權啊， 即係土耳其人， 於是草草地啊，於是 土耳其人真係有時真係啲 種族 有啲問題嘅 啫。 好，咁就 比較勇武一啲啦。 係啊，差唔多啦。咁啊，講下啲燈咯喎，慈生。 燈燈燈燈。喂，咁咧就 阿慈生，你嗰啲燈又咩咯？ 我同阿京一今個禮拜都破燈， 終於破燈 啦！ 有時京一真係要恭喜恭喜啊！ 熄燈啦，熄燈啦，我哋熄燈啦，我哋熄燈啦。 一場啫， 都好啊， 咁都好好啊，唔係誒嗱，講翻先，咁啊要都係要繼續名字啊 ，Chicho Vito 啦，因為佢都喺 Facebook 幫我哋做咗啲summary 啦，即係佢聽完就幫我哋做筆錄啦，做筆記。 邊個有冇人中曬？ 我哋係冇人中曬嘅， 冇人中曬。Stephen 形勢點樣 ？Stephen 都係中兩場， 三中二。 三中二啦 ，Steven 真係好鬼犀利。 係啦，大家都係即係三中二都係咯，幾個 三中二已經好好㗎啦。咁啊，阿傑斯仔嗰盞燈光唔光亮啊？ 一場佢俾咗兩場啫嘛。 係啊，俾兩場係咯。 佢 兩場都係光亮啊，兩場輸曬啊。 二中一，二中一。咁嗱，首先就先中咗西布朗啦。 係得個一場。 係咯，西甲兩場就香咗啦。 唉，繼續 真係冇計啊！ 西甲。爆冷啊！嗰兩場 唔係我估和嘅， 係啦。阿迪總就中咗小雲絲啦， 係阿迪總 啲紐卡素就唔得啦。曼聯嗰場就累死三個人啦，即係包括我都唔中啦，阿迪又唔中啦，卡妹就慘，即係慘敗啦。 哦，唔關事嘅，佢係要咁樣都冇辦法㗎。 唔係佢同我對賭嗰場就好明顯咯，即係我啲理由就好充分。即係武信加法主場真係勁嘅， 同埋仲有阿嘉賓 David Diaz 估三比二啊嘛， 係咯，佢就冇啦，都冇啦，咁就睇下先，就睇下先，我就睇下的總又中一場啦，我又中兩場啦，武信加法加車路士讓球主勝啦，咁就咁啱阿米基爾破打開齋就幫到我啦， 哦， 即係其實我估佢即係點都一定 真係單日轉向啊，真係唔講笑， 即係除咗佢入波我破燈啦， 係 咁啊 ，Chip 咧就國米勝啦，咁但係佢嘅勢就唔中啦， 哇，你 七比零， 黐線，即係估唔到 七比零 啊，我覺得真係大咗啲喎， 之前嗰三場波好似都入唔到七球， 好多 佢一場入曬， 唔係咁多對星斑馬係咪 星斑馬 真係弱得緊要？ 我自問睇過二十年波，未見過呢對波上過二甲嘅，真係聽都未聽過。 哦，咁我都未聽過， 非常即係名不經傳啦。 係咯，德甲其實今個禮拜幾多人都唔中。 啊！ 即系 Chip 咧个小浩克让球主胜又唔中啦， 我都知唔中。 京一个汉堡大缅恩斯赢又唔中啦。卡妹就算啦，讲咗佢。 讲开汉堡咧，系咪讲话云马域克谂住嚟搞汉堡？ 传闻就倾得七七八八，咁但系咧就同紧管理层拗紧，因为咧云马域克即系呢个上一任嘅荷兰嘅国家队主帅啦，亦都曾经教过多蒙特啦， 系 啊嗰阵 佢都唔系几好嘅， 非常之差，好老实讲，咁就佢又要拗数咧，就系佢要助教入边咧要包判埋穆拿。 哦，呢個legend 嚟 喎， 中場腳頭好勁嘅球員啦， 打過多蒙特啦， 打過多蒙特，打過祖雲達斯啦，打過小克林西啦，亦都 係咯，打零四， 咁就好似話即係管理層嗰方面就唔想有穆拿喺度， 咁 啊而家就傾緊，咁唔知咩原因啦嚇，咁但係雲馬維克我就真係絕對唔睇好啦， 哦你唔睇好， 我唔睇好啊，喂我荷蘭球迷我真係好老實講俾你聽，我絕對唔欣賞呢位教練。 我持一個中性嘅意見啦，我覺得可能會幫到漢堡嘅防守嘅。 我覺得漢堡嘅防守冇得救， 都冇得救。 同埋人腳，嗰啲人腳佢真係冇得救。 同埋我有一點又反而會覺得幾有可能嘅，就係其實佢好鍾意用親信嘅，即係好鍾意揾翻自己有或者自己國。或者自己國籍嘅，咁以前漢堡都有啲即係馬飛信。 咪即係雲達華治係咪同雲馬域克會唔會係有啲 唔啱啊？ 唔啱㗎。 其實以前咧，如果講少古仔咧，雲佩斯同 皇马就系唔啱嘅，系啊，即系喺飞燕落嗰阵就因为炒大镬，所以先至即系转卖佢阿仙奴， 系 咁，但结果大家都叫做喺国家队都叫合作到啊。 咁啊，继续啦， 好啊。 咁啊，卡妹最后场即系阿仙奴先成和唔中啦， 系。 咁啊 ，Stephen 就继续旺啦， 系。 佢就和夫斯堡胜就中咗啦， 继续旺啊， 系咯， 犀利。 罗马赢咗佢就估中啦， 系，即系连呢个啱啱迪肯尼奥俾人炒都估中嘅， 系咯， 即系你话旺。 佢同佢系唔中场贝利斯啫， 哦，贝利斯都系零比零啫， 系啦系啦。咁啊，杰斯就两场啦，卡里亚里、森多利亚和佢就中啦，佢博洛尼亚对托雷诺和就唔中咯， 系好，好系咁多咁啊，今个礼拜周中咧， 快车 好多快车喎， 咁啊，播报先啦， 好啊，你真系要播报 英格兰咧就开呢个联赛杯嘅， 哦，联赛杯嚟嘅， 德国就打德国杯， 系， 法甲同西甲二甲都加开周中快车， 系，咁啊，讲场联赛大嘢，联赛杯大嘢先啦，曼联又对利物浦咯噃， 主期三晚嘅，深夜 三晚两点九定两点 九啊，应该通常都系两点九， 系啊，咁啊呢场 点睇啊？ 呢场咁样。嘅曼联对利物浦真系要出咧，讲讲佢。 咁我谂个焦点都系苏亚雷斯啦， 系 咁啊，坐咗跨季十场波监， 终于出嚟啦。 咁啊，但系状态冇问题嘅。其实你见佢喺乌拉圭国家队咧，就劲得好得人惊。佢应该系而家暂时世界杯外围赛嘅所有地区嚟讲嘅神射手嚟嘅， 系 好似过十球嘅，好似 咁厉害。 佢根本就佢个状态 keep 得好好咯，根本上冇乜问题嘅。咁我亦都相信以而家即系利物浦冇乜前锋选择嚟讲，冇理由唔用佢啊。 当然啦，好坦白讲，即系佢出翻嚟咁啊，始终即系喺前场有一个停到个波，又可以俾到个波咁全能嘅球员，咁啊一定有帮助嘅。 咁啊，再加上身仇旧恨啦，第一场又俾佢对翻啲仇家，系咪？ 系。系喎，咁啊睇下要睇下艾夫拿喎，艾夫拿肯唔肯度假？ 照计艾夫拿都会出嘅。 咁啊要睇下曼联去唔去喎？曼联呢啲杯仔要唔要噶？ 系啦，会唔会唔要噶？ 哇，呢个杯仔都唔要 啊！即系攞住慈善盾就够啦嘛。 啊，你知莫耶斯啲唔知点谂噶嘛？但系我谂。正常諗啦，頭先講笑啫，應該兩隊都想要呢個杯嘅。 不過嗱，我反而有啲拗頸啦，即係如果呢場波係即係費格遜教緊咧，我覺得未必會出得好強陣喎，真係嘅喎。 係 佢可能會用好多 二線咯， 用好多二線，即係但係有鬥心、投得比較夠嘅球員。 即係譬如呢個鄉村真司啦，係嘛？ 真唔知。 佢唔係二線， 係咯，佢唔識用啫。因為球員我諗佢喺曼聯嗰個陣中嗰個發揮係差，因為即係其一就係對波唔夾佢啦，第二就係佢真係冇乜波度俾佢，即係你睇唔到有啲咩球員同佢有啲默契，即係可能朗尼會好啲睇得清楚，但係即係除咗朗尼之外，即係佢啲球員其實尤其是兩翼佢唔係太吸入嚟咧，咁佢咁佢就 hold 住個波，其實冇乜人可以俾到波，咁就差啲咯，即係佢真係。即係離開係一個好嘅選擇 哦，咁你好強調成日要離開。 我都希望佢翻翻德國啦，即係唔係話因為純粹想佢離開。 借走佢去一個有啲比賽，即係又可以俾踢到下，即係對於佢嚟緊世界盃個表現都會，即係起碼操住個人有啲比賽狀態。 而家有啲玩嘢咯，歐聯就出咗佢， 係咪可以轉嘅？咁過咗個轉會窗可以轉一個 有個即係嗰隊波過咗，我冇記錯舊年。过咗淘汰赛之后系可以 red 噶嘛？ 过 十六强 系啦，入咗十六强 系啦，过咗分组赛， 入咗十六强。假设佢转去另一队都系有打欧联或者分组赛啦，你 系 可以用 可以 转位嘅。 我唔系应该有第二次名单第嘅咩？应该 唔系咁， 唔系一你重复一个杯赛入边踢代表个两队球队啊嘛。 佢 有办法可以转嘅， 佢而家可以转，有个名额，有个转嘅名额。 呢几届都有， 呢几届 都有 转咗，转咗， 呢几届都有，所 以可 以 咁做， 即系唔一定嘅。 同埋喂，补多少少啊？因为其实联赛杯今轮都有几队系 好多英 超 对 英超对英超，即系维拉对热刺啦，今晚嘅，跟住韦斯咸对卡尔夫城啦。富咸对爱华顿啦，仲有场西布朗对阿仙奴。 西布朗对阿仙奴会好有趣啊！呢场波吓，即系西布朗都前场都 OK 噶 ，Sessi Young 啊，即系呢个嗰个爱华顿嗰个死啊，忽然间唔记得咗。 圣朗 啊，唔系圣朗，嗌乜嘅？啊，忽然间唔记得咗嘅喂，嗰个前锋嗌乜鬼嘢？ 安尼 治比系， 忽然间 口唇边都唔记得，系真系啊！咁啊，所以呢啲球员都真系都。 都幾好㗎。 另外頭先有冇講呢個富咸會對愛華頓啦、 啊？有係啦，咁但係我覺得愛華頓真係今年有啲睇頭。 係啊， 換咗領隊之後，即係衰，即係佢冇咗以前嗰種粗，即係有啲細膩嘢睇下。 輸死人咧！呢、這個領隊以前不嬲輸開大嘅、領隊。 但係佢揸住隊，即係愛華頓，佢本身個班底咧、即係嗰個防守嘅問題又唔太大。 哦，唔係喎，呢兩場波愛華頓都好似大喎，三比二喎， 三比二 輸到喎，都係大喎，但係贏波喎。 入球能力强咗嘛，即係你又有啲卢卡， 因为其实就爱华顿即係唔好睇少佢拜恩斯啊，啲罚球好鬼劲 啊，呢个我亲身睇过入波，好记得㗎真係。 啊，好犀利啲罚球啊，两个罚球啊，一场波。 咁啊仲有一场头先啊，唔知池生有冇讲，就係曼城对韦根喎。 韦根 大家知咩事啦，双倍奉还喎。 係咩 上季输咗个足总杯咪就係输俾韦根。 係喎， 再有 仇啊， 再嚟 返。呢场就我谂韦根都唔要㗎啦嘛。 好想要都唔係一定要到。 唔係你话要就要。 你都係不如博下升班嗰个啦。 同埋作再加上作下啦。韦根唔同嘅。 韦根负担好重啦，又要踢欧霸。 係囉。 好重负担啦。係呀。足总杯呀迟啲嘢入。 唔係囉。 咁啊应该曼城就机会大啲嘅。唔知话双倍呀三倍都有知。咁啊其他嚟讲。 我谂 车仔呀车仔呀作下对史云顿应该都赢。哇！ 唔知 稳稳阵阵咯，即系、 因为而家车路士而家嘅走势都要攞下啲杯，都要 唔系你中场佢个人脚其实真 够嘅，够嘅，同埋应该马达都会出嚟噶啦。 同埋学阿慈生话斋啊，上一场波其实都咁讲啊，需要一场大胜嘅， 系咯。 咁啊，无奈上一场就几险啦，几险先攞个二比零。系啦，咁啊呢场对住史云顿应该系主场啊嘛， 系咯， 史云顿主场， 史云顿主场，史云顿主场， 系啊， 咁我咁啊都觉得，我都觉得未必炒到 嘅。哦，唔系咁啊，咁啊应该都赢到嘅，争在 同埋佢可以试下嗰啲， 试下啲咩艾斯帕古达啊，嗰啲咩艾森啊、云坚高啊、迪布里啊、马达啦，佢全部咪拱晒出嚟咯。 马达真系唔睇好啦，咁但系 都要出嚟踢嘅喎。 但系佢嗰啲舒利亚嗰啲啊嘛， 嗰啲可能收埋 都出嚟啦。 迪拜恩嗰啲 啊，咁啊，舒华沙又出埋嚟啦，咁啊，搞掂佢啦， 超晒班啦，踢联赛波， 系咯，咁啊，差唔多， 系啦，差唔多啦，咁就另外 西甲系咪有个 西甲就有场啦，今晚嘅，因为咧西甲原来咧有人提我咧，就连续十一日啦。都有西甲嘅賽事啊，連續十一日， 點由禮拜咁嘅咧？ 因為佢打到好散啊， 係啊，由上個禮拜五開始，一路直數十一日都有西甲嘅比賽。今晚就有一場巴塞對呢個皇家蘇斯達， 皇家蘇斯達 咁啊，應該係巴塞主場， 巴塞主場 冇錯。 咁啊，最近皇蘇都我都提過好多次啦，個方啊真係認真麻麻地啊， 麻麻地啊， 咁啊，所以好坦白講，同埋巴塞啱啱嗰場作客又。贏四比零，咁就所以應該巴塞都仲係高啲嘅。 即主場就巴塞都通常都好嘅 啦，實 實嘅。同埋仲 間片就睇佢。 係，仲有另一場嘅，即馬體會對奧沙辛 拿。 奧沙辛拿就前嗰排換完教練，咁但係今年奧沙辛拿就真係認真麻麻地嘅。其實我響做一個聯賽 round up 嗰時咧，都可能略略提過下，我唔知我有冇講過奧沙辛拿賣連個射手傑基蘇拿都買埋，咁就真係即係我睇過賣咗去，如果冇記錯係畢爾包啊，冇記錯啊，咁就所以奧沙辛拿降班機會其實都幾大嘅，其實覺得，所以呢場波又係。兩套強姦片啦，一套巴塞，一套啊馬體會領銜主演啦。 咁啊，我想問一場，維拉利爾對愛斯賓奴星期四晚嘅。 維拉利爾愛斯賓奴就 即有冇啲競爭嘅意味？ 啊，梗係有啦！愛斯賓奴啱啱先贏完畢爾包三比二。維拉咁呢兩隊波其實都響即係嗰個聯賽榜都排比較前嘅位置嘅。咁但係都係嗰句啦，通常呢啲就主場就比較著數嘅。尤其是愛斯賓奴一离开咗巴塞罗那呢个位置咧，咁 专搞巴塞 嘅 啫， 就流下嘢噶啦， 往绩就专搞巴塞啦。 所以维拉利尔就应该机会大啲。另外有一场啦，又系毕尔包对贝迪斯啦，又系一场应该预期都会几好睇嘅赛事嚟嘅。 咁西甲就仲有冇嘢讲？ 冇啦， 咁德国杯啦， 德国杯啦， 德国杯有啲咩正嘢？ 德国杯啊，有一场啦，咁 160慕尼克啊，即係德乙嘅球隊就對住呢個多蒙特啦。 係啦，咁另外就係咪看諾威好似對拜仁啦？如果冇記錯，因為好似我哋免費電視有得播喎、 啊。拜仁主場對看諾威。 係啊，好似。 咁啊，呢場就都睇下，我覺得就拜仁都高啲。 都係窄啲。 係啦， 都係窄。 有場都係德甲對德甲嘅，弗賴堡對斯特加。 係。 咁就我諗睇下邊隊想要啲呢個杯啦。 咁啊，呢個杯嚟講係咪打一個回合定係兩個回合？ 一個回合。 呢個要呢個出出口喎。出出口。我覺得上季都試過。 上季試過賴嘅嘢。 試過賴個嘢 啊！咁啊，我哋係啦。咁就其實德國杯即係呢個階段嘅起碼就即係除咗漢諾，即係除咗漢諾威嗰場就真係爭少少啦。係 咯，我諗有一場可能接近啲嘅，漢堡對即係德乙嘅 加 雷特 霍 夫， 即 係 上 一季降嗰班嗰度，即係其實但係佢今季喺德乙其實都唔錯嘅， 係 啦， 係啦。咁啊，意大利係咪加開快車啊？ 意甲就加開快車嘅，係。咁啊，今晚就烏迪尼斯對熱那啦， 冇錯。 咁啊，單丁一場，聽晚就多啲嘅。 聽晚就首先就啱啱俾國米大炒完嘅呢個薩蘇魯啊，係。咁啊，今次係對拿波里喎，仲要作客喎。 大话、 我睇都系 萨索罗素啊， 萨索罗素，萨索罗素啊 ，O K， 好似索 系咯，佢作客去拿波里， 佢作客去拿波里， 即系咪南两队都系南部啊？ 哦，呢个真系 萨索罗素好似系北部嘅， 北部 咁啊， okay, 拿波里唔系好南啦，不过都 系西西里系咪？西 唔系西西里，即系拿波里唔系 啊？咁啊，咁啊，我睇都系。俾人炒完七粒，呢、次又唔知俾人炒咗粒喎。 不 過就呢條薩索蘇魯其實未輸7-0之前咧，其實佢防守幾硬嘅喎。佢唔係輸太多波嘅啫。 嗰陣時馬會譯呢個叫薩斯索羅。 薩斯索羅。 薩斯索羅。O K。係。咁啊，呢 B 字嘅。OK， 系啦，最近阿索罗斯新婚之喜，再婚之喜，我讲过， 哇，仲再婚， 古坛大鳄系啊，80几岁， 百嚟嘅咯， 百几岁都可以， 哦，唔系娶咗 个好似系有日本血统嘅女， 几岁？ 应该四五十 哦，哦，即系冇阿杨振宁嗰啲八十， 系咯，夸张， 讲翻波啦，咁啊，嗱，波你睇嚟应该冇得输嘅，好坦白讲， 我谂可能。近少少 就再讲下第二啲强队啦，咁啊 ，AC 米兰作客对 波 洛尼亚啦，基尔和对祖记啦， 基尔和主场对祖记， 系啦，咁就另外就帕尔马对亚特兰，但其实普遍嚟讲，有一场近啲嘅，森多利亚就对罗马呢场就近少少嘅。 突然间我谂起有一单少少新闻啦，费伦天拿就应该系。马里奥高美斯系应该伤 咗，系啊， 严重添， 伤咗好似要系咪六个礼拜？ 应该又要唞一轮， 唞一轮噶。 但系佢星期四作客国米嘅。 哦 ，OK。 咁可能国米就大家可以留意下啦。 国米今年啊真系要谂睇一睇嘅，即系几稳定。 同埋意甲真系辛苦啊，搵嚟睇。 系。 哦，咁冇办法啦，系搵条 电视台都， 电视又唔播，我都唔明嘅，真系今年意甲其实各队波嗰个水平叫做近嘅， 近翻啲嘅， 咁啊，但系真系即系捞嗰啲又有线又唔攞嚟播， 不过都系佢嗰个拍摄嗰个电视台嗰个摄影技术就系差啲咯， 同埋佢嗰个播影权都好似 几闹教噶啦， 佢同西班牙都系啦，即系 都系闹教。 即係你簽強隊，咁又奔導下啲弱隊，咁即係搞到咧有啲弱隊咧，一季都睇唔到嘅，所以好弊， 好弊加撩係嘛？咁啊，我諗快車係咪咁上下啦？ 法甲講唔講？ 法甲有啲咩好嘢喂？ 睇先，馬賽對聖伊天啦。 馬賽哦，聖伊天都好似都幾前列嘅， 係咯係咯係。 傳統上嚟講啊，呢兩隊都係勁旅啦，以前呢個。圣伊天啊，有帕天尼啦， 系冇错。咁啊，奥巴梅扬都系来自呢个圣 伊 天噶嘛，系啊。 其余都系应该都系啲即系 PSG 就作客对呢个咩啊，华伦西恩斯啦， 系 摩纳哥就主场对呢个巴斯蒂亚啦， 系 即系呢两队应该都稳阵啦。 好咩啲嘢咧？ 蒙比利耶 对 雷恩系啊。咁啊， 摩纳哥就主场会对巴斯蒂亚啦。 咁啊，应该正常嚟讲，摩纳哥稳阵嘅。 摩纳哥其实我想问下，而家系咪排第二啊？ 摩納哥要睇睇先啊！哎，啱啱望到，咁咧就而家嚟講咧，摩納哥就十四分第一， 啊第一， 未輸過。咁就巴黎聖日耳門就和多場，所以十二分就霸住聖伊天。咁啊，但係聖伊天就係輸咗兩場就贏四場。咁馬賽就第四尼斯同埋雷恩啊，咁就係十一分嘅。反而就望一望里昂咧，就十分啫噃，里爾又係排第七、第八嘅。咁啊，順便啦，因為我哋都好似成日都唔講聯賽榜嘅，發覺我哋都可以掃下啲聯賽榜啊，係嘛？講下啲英超聯賽榜，因為都已經打咗好多個禮拜啦。 第一隊係邊隊啊？ 第一隊阿仙奴，講 出嚟， 阿仙奴。不過 咧， 熱刺咧，講翻就熱刺同佢同分嘅，兩隊不倫敦嘅球隊。 因為阿仙奴係咪得失球高啲？ 係啦，冇錯，就正五啊。熱刺就正四，咁就曼城就係、第三就十分，車仔一樣，同埋利物浦就十分，跟住就愛華頓啦、修咸頓啦。 咦，曼聯咧？ 曼聯去 邊？曼聯 去邊啊？我跟住咪到曼聯。 跟住咪到。 幾話？ 唉，曼聯排 尾十二。 我中意。 好， 嗱尾十二啊，你呢個幾好啊？呢個跟住就。一齊七分嘅，有史雲斯、史篤城、後城、紐卡素， 差唔多啦，嗰個級數啦。 會唔會去到最後 第三個爆點都係咁噶啦？ 我覺得都應該第十個終點嘅，我諗下 上半版應該有希望。 iPhone 快睇得曬， 啊真係好嘢。好咁啊，跟住就睇睇呢個意甲啊嘛，意甲講咗未啊？冇講啊， 冇講過。 意甲就 榜首應該。是拿波利， 依家就罗马拿波利，咁啊十二分，咁就罗马得失球咧好啲就多过拿波利一球。罗马 冇乜点失波添啊！ 罗马系失过一球咁大把啫，咁就系失俾帕尔马嘅。国米第三，费伦第四，祖云第四、第五都系十分。咁就其他球隊 即係國米對費倫係第三、第四大戰。 係啊，咁就拉數就爭啲啦，得個六分 ，AC 啊得四分四場，已經打四場已經輸咗兩場啦。 濕滯， 真係哇！仲要失球七個入，七個失球，每場波起碼都失一球。 我諗今年嘅意甲會有少少生態，有少少改變，會傾向即係多翻啲大。 同意啊， 系咪啊？ 同意。 应该系咁啊。 以前就好多细和， 但系今呢几年系进取啲。 记唔记得有一年试过单日系六连和啊？ 有，记得。系，其实意大利好多时都会有咁嘅情况。 有时去到季尾 啊，有啲波马会唔开嗰啲，大家知咩事啦？ 真系，因为我成日啲其实意甲迷，即系成日喺度护主，即系其实我都唔系好想话。有边个联赛真系会一日里边六场和？ 唔系有边个咁主要联赛马会有时系会唔开嘅？ 即系有时唔系唔想话，你要睇个真系正常。 即系你话马会都唔开嘅，大家谂到做乜嘢啦？ 都有啲蛊惑嘢啦， 一定有啦。西甲嘅巴塞十五分，马体十五分，皇马十三分，维拉利尔十一，阿斯宾奴十一，毕尔包九分，其他嘅。唔講啦，其他嘅就西維爾係包尾嘅， 西維爾咁 細， 西維爾包尾，因為今週又輸俾華倫西亞3-2， 係喎嗰場退色大戰， 係啊，咁所以就最後講埋德甲啦，德甲碌 應該榜曬 拜仁啦，冇記錯， 拜仁啦， 睇先，係啦，榜首，咦唔係多蒙特就佢嗰個入球啊。多過拜仁慕尼黑，得失球率一樣，但係多蒙特嘅入球係多少少。拜仁第二，利華古信第三，哇咁快歸曬位嘅一二三位。漢諾威第四，無信加柏第五，和夫斯堡都九分幾好嘅。榜尾稍稍先，布倫瑞克就一大分。 因為即係其實真係贏口碑成日都輸波， 贏口碑輸波， 贏咗少少口碑啦，都係繼續輸啊。 係啊，咁啊法賴堡啊三分，哇法賴堡好似上年 OK 嘅噃。 都系啲奢侈度日嘅球队都系咁上。 汉堡啊四分，哇！斯图克原来十四位噃， 因为季初开季得几差下，系呢段即系过完个转会窗，佢换咗啲新血加盟咧，啊，尤其是阿保定咧，保定嚟咗之后就稳定翻嘅。 好啦，咁啊，我哋都 round 过一次啦，即系我哋好少讲联赛榜都要讲下啦，因为已经开咗都五个礼拜啦，要开始讲联赛榜噶啦，都要讲下曼联究竟排第几位噶啦，好坦白讲。 唔系，不过咁样讲翻少少啦，就系。始終曼聯咧，今季嘅賽程咧，擺撚明日針對佢，即係我覺得真係要還嘅呢啲。 哦，你可以話針對佢嘅， 即係你唔係佢其實，因為佢頭五場係有三場大戰。 我明，咁但係調轉啲嚟講，捱完呢幾場。咁啊， 順快咯， 可能會順風順水㗎喎， 即係捱過，即係先苦後甜，你先甜後苦啫。 一下唔覺意捱唔過，捱撚完已經炒撚咗莫耶斯，咪大撚喎。 應該都唔會嘅。 唔係最主要就係睇下，即係我諗我哋啊，即係玩走地嘅，咪睇下費格遜喺咪度咯。個鏡頭一影到費格遜喺度，咁啊大家可以 求證歸位啊。 要諗啦嚇。好啦， 不過你頭先 iPad 講翻少少，頭先你話即係個賽程編得好，咁其實。利物浦调翻转都系一样系咁样嘅啫，佢季初系偏得非常之好嘅， 系 咁佢嚟紧咧就吓 眼仗连场， 眼仗连场，所以未必系好事嚟嘅。 系啊， 好啦，咁就今个礼拜啦，呢个哭波双时间差唔多啦，仍然有 bonus track 啊，真系讲南话对杰志嘅。好，咁我哋下个礼拜哭波双再见咯，拜 拜。 有嘢同我哋讲，记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